Kid， 铺成旧的鬼墓壁，让谎言作废。 No more shaking like that， 倒数归零后就会洗净了伤悲，这新的敬畏。时间还有空间穿越游走，梦想完美过度的光辉会让我们趁机收费。Get up!